一生爱托放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托放你的手。原来情动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

风，不再有往日的温柔。失去的爱，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今生相守，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

dream， 和梦一起飞翔。

是白云。